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Tell me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真系 call out 嘢话你知啊？ 为什么呢？ 因为无啦啦最近俾人话咧，话我小气，话我记仇。 吓？ 咁最系冇咩根据嗰种嘅话，点解咧？咁试完就因为我身边一个朋友啦。咁、我谂其实都讲笑啫。咁但系佢啊 send 咗啲嘢话，喂，你知唔知啊？你啊今年啊小心啲啊，唔好啊乱咁咧得罪人咁样样。我点会无啦啦得罪人先得噶？ 系咯。 佢话点解咧？因为佢啱啱最近睇开嗰啲咧咩星座运程，咁咧就讲到话咩五大咧小气记仇星座，咁我嘅狮子座咧就系排第五，系、啊，咁啊，即系已经俾人话喂咁都方丈咁搞错啊！大佬人知道我系平易近人噶啦， 系嘅， 系啊，咁呢一个狮子座点解系第五名咧？咁、就系话因为狮子座咧，其实个主导性都好强。好容易咧就会同其他人发生冲突啊！咁有时候咧唔识得去屈服啊，同埋让步，咁啊导致到咧即系如果咧起咗啲嘅冲突嘅话咧，就好容易咧就会记住咁样样。我唔知系咪啊？嗱 ，so far 而家2018年啊，佢话今年嘅， 净系今年小气就 系啦。佢话今年特别容易小气，咁啊而家都只不过系过咗3个月，暂时我又唔觉得有啲咩状况出现。 可能你得罪人都唔知咧。 你咩星座啊？你啊？ 白羊座，我肯定系排第12位，因 为 出名就是啲小事一定要好快唔记得咗噶啦。 OK， 好，咁啊冇你份吓，第四名就唔系你嚟嘅。 Sure， 第四名系咩咧？第四名就系金牛座。咁啊，通常情况之下咧，金牛座就应该好温顺啦，好老实啦，甚至乎咧反应就系慢半拍嘅。咁啊，照计就好少同人发生冲突啊。嗱、不过因为佢个性咧就比较系固执，咁同埋咧有时候咧即系即系忍耐啊，谷埋嘅金牛座咧、一旦被激嬲嘅时候咧，系啦，就会变成一头嘅疯牛、金牛变疯牛咧。咁啊，嗱，如果当佢真系俾你激到咧癫起上嚟嘅时候咧，嗱就真系可以一发不可收拾噶啦，系啦，嗱咁啊前三名咧就系、第三名双鱼座， 哦， 系啊，咁咧就系话咧啊双鱼座亦都系啦，好多时候咧对于过去曾经得罪自己嘅人咧，佢会处心积虑啊，喺度计算住咧啊睇下有冇机会啊进行啊心目中嘅报复，喂就咁听落去双鱼座其实都几得人惊， 君子嚟嘅、 理论上系君子嚟噶嘛吓，咁但系 十年未晚啊报仇嘅嘢， 系啦，咁嗱但系都只不过系第三位啫。咁第二位同埋第一位啊 ，Winnie， 你估下，你估唔估中？ 我觉得第一位系天蝎座。 哦，因为天蝎座其实大家都知好记仇啊。 理论上啫，不过我识得有好多朋友都系天蝎座，咁佢性格本身系好有魅力，亦都唔会咁所谓典型嘅记仇嘅类型嚟嘅。 表现出嚟俾你睇啫，唔通话俾你啲作住个记仇两个字喺额头嗰度咩？咁啊嗱，先讲第二位咧。就是呢个山羊座。咁、山羊座呢据闻就话系一个比较有城府喎呢一啲人就吓。 而已我哋有啲同事都系呢个星座喎。 係呀咁呢就话佢哋呢嘅自尊呢就会放喺呢一个嘅第一。咁、而且呢思路嘅清晰非常之有理性嘅。咁所以呢对于啊边个得罪佢嘅话呢佢系非常之清楚㗎。咁而佢呢都系会一路呢搵方法啊会系报仇嘅。咁呢佢仲可能系呢十倍奉还添。直到你道歉为止， 半扎直树嚟喎，佢系 呢个系半扎直树。今日第一名呼之欲出啊 ，Winnie 都真系估中咗，真系天蝎座、 yeah。 咁啊，天蝎座咧就被誉为一个非常之啊容易嬲嘅星座啦，有强烈嘅复仇心理，更加系有仇必报啊！得罪得佢哋越深嘅话咧，你嘅下场就系越惨噶啦。 哇！ 嗱，真系我自己好似咧都比较好彩一啲啊，同我 Wendy 一样，身边虽然都有唔少嘅天蝎座嘅朋友，但系 so far 咧，我唔知系我自己好彩冇得罪过佢哋啊，定系因为真系佢哋本身系比较善良嘅天蝎座啦。 可能你得罪咗一啲山羊座或者天蝎座，你唔知咧。 可能系，可能系都唔出奇。 我咪后同你讲边个同事山羊座。 哇，好惊喎！即刻有一听 有份开咪噶。 系咪咁？但系真系嗱，近年咧就成日都讲啊嘛，即系成日啲人咧都话边啲人小气就小气到好似方丈咁。 系啦，但系呢个系有段古噶，电影圈嘅乌家伦。 啊，咁呢一个，我谂好多人都可能知噶啦，就系、是、出自呢个周星驰噶嘛。 食神啊，咁就系因为有一幕咧，就系周星驰咧去到一个寺庙嗰度要练习佢嘅厨艺啦，咁然后就有个和尚咧走出嚟就同周星驰讲，方丈份人好小气噶， 系咪因为其实咁嘅？原本周星驰我谂好多人都睇过啦，食神又，总之系因为刘以达就系嗰个方丈啦， 系啦，镜头一转啊，刘以达就喺后面啦。 其实佢就系救咗周星驰，咁又话我帮佢绝毒，咁但系咧周星驰又当佢癫佬咁样，你行开啊你嗰啲，咁拱开佢，咁跟住后屘咧就得罪咗呢个方丈啦，咁周星驰都唔知死嘅，咁但系咧个小和尚头先 Wendy 提过嘅咧，就话：喂，你死啦，你死啦！方丈份人好小气嘅，一讲出呢个对白，真系突然间咧，方丈就唔知边度跳出嚟，一掌啊打到呢一个人瞓埋墙啊嘛！ 最憎人喺背后讲我坏话嘅啦。 系啦，咁啊，自此之后咧，大家就真系好深刻呢一句对白。即系而家咧，边一个小气都好咧，都话好似有方丈 啦。 系啦，因为佢入面咧，点解话方丈份人好小气？小气都系点啊？佢入边阿周星驰问过啊嘛，佢话：喂，咁究竟我几时先至可以离开呢一度先得噶？跟住有。个唔知十八铜人定系唔知边个和尚啊，指一指话你睇下嗰个扫地嘅老僧，佢就系细细个嘅时候得罪咗方丈，扫地扫到今时今日，即系佢嗰种嘅小气咧，其实系超越时间所限啊！ 即系总之你得罪佢嘅话，你就冇运行噶啦。 其实真系有时候咧，你见到如果有啲人真系小气到好似方丈咁嘅话咧，即系俾佢即系嬲嗰个咧又辛苦，但同时之间你亦都 嬲嗰个咧， 系啦，都替佢辛苦啊！我就觉得系 系啊咁。同埋咧，我哋所讲平时话小气啦，都话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啦。咁表面上就呢个人好孤寒啊，俾钱嘅时候成日都会即系扮系拎银包，但其实咧佢系好唔想俾钱嗰个啦。 即系喺度，等我嚟，先等我嚟。咁啊，但系咁咧，嗰个手咧插咗裤袋， 摸紧 出嚟就喺摸摸十细咁样样嘅系。 跟住都系等我嚟啦，嗰啲系嘛？ 系 啦。咁但系咧，我哋所讲嘅就系嗰个比较小气、斤斤计较，就唔系喺个钱银上，而系觉得嗰个人你对我好或者你对我唔好呢，我一定会记住，记喺心入面。咁或者就算我如果蚀咗底，例如你串我嘅，我一定要諗尽办法令到你呕突嘅，即係点都唔会令到自己蚀底呀，甚至係对于人哋一啲朋友嘅玩呀，唔讲得笑呀，呢啲情况呢我哋都会叫做小气啦，係咪咁呢？ 都可以咁讲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身边呢真係比较好彩，真係唔算话有好多一啲好小气嘅朋友。 係咪？ 因为呢通常如果真係遇上嘅话，小学嘅时候有遇过，遇上之后呢真係自此之后冇再见过。即系我都唔记得咗，因为啲咩事啊？谂翻嘅话，即系你知通常咧，小学生嘅时候啲小学鸡啊，通常大家即系如果系会嬲对方，都系因为一啲好鸡毛蒜皮嘅嘢，即系哪怕可能就系 整唔见咗我粒擦纸胶 啊嗰类啦，又或者可能去小卖部你买嘢食，点解你请佢食你唔请我食嗰啲啊？即系你谂下，其实几儿戏嗰件事。 系， 但系有啲小学嘅朋友记得咧，系真系因为咁样样嬲咧。嬲咗之后呢就从此唔再讲嘢。 唔再同你讲嘢啫。 係啦，唔再同我讲嘢啦， 係咪？ 咁其实我都唔记得件事系咪关我事添。咁但係呢，因为我諗一开始真系因为嬲嘅。咁但係嬲下呢，其实佢系唔好意思再搵唔到机会同你讲，都唔出奇。即系大家都觉得咁耐都唔讲嘅，突然之间搵咩话题讲。 係啦，好尴尬。 於是乎就搞下摊下就不了了之。咁你上咗中学之后嘅时候失散，搵都搵唔返。 係，同埋另外呢讲到小气呢，我又真係要上网即係搵下啲关键字啦，睇冇啲咩真人真事巴打分享啦。咁我就有个网上小故事，我都觉得几有趣，可以同你分享下。咁就係讲呢，话说有一个女士啦，佢已经系结过两次婚啦。 都系即系唔系好好收场，最尾都系要离婚啦。咁结到第三次啦，真系个老公对佢好好啦，吓、啊、幸福又美满啦。咁但系有一日，佢点见到佢老公同佢前妻行埋一齐喺个蜜针倾紧嘢。咁嗰个时候，呢个老婆就觉得哇火精啊，点解你要背住我，背叛我哋之间嘅爱情？咁于是咧，佢就嬲之下写咗遗书，割埋蜜死咗。 哇，使唔使啊？ 但系老公发现咗之后，点解？点解你要离开我？同埋个真相，个老公点解要同个前妻蜜针呢？只系蜜针翻佢哋一齐抚养紧个仔，嗰啲赡养费应该点问题啦？个仔仔应该翻学去边度？只系呢啲鸡毛蒜皮，完全唔关背叛爱情嘅关系。但系只系因为个老婆见到啊呢啲咁嘅画面咧，就即刻觉得啊，你已经唔再心唔再喺我度，就已经开始脑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揣测。於是就唉断送咗一个咁嘅幸福爱情故事啦。 係咁当然即係我諗呢一个事件啊非常之不幸啊，咁但係亦都其实除咗小气之外都夹杂咗好多复杂嘅情感嘅、又即係当中有好多嘅醋意啊，妒忌啊，咁再加上一啲嘅误会啊种种咁啊，造就到呢啲状况出现。咁啊的确小气呢可能好似大家听落呢喂咁每个人都有小气嘅时候啦，唔使咁严重啊话。咁但係其实小气真係都可以影响到我哋人同人之间相处㗎嘛。转头返嚟呢研究一下究竟小气有冇得搞搞佢可以令到自己变得大方一啲。即系有时候咧吓，唔好讲话真系俾人哋嬲嗰个，自己容易嬲人啊，容易小气嘅话，其实都辛苦噶嘛。 嬲住 啊，不禁咧都会问一问，究竟点解？即系点解会有呢一种咁嘅情绪走出嚟啊？ 唉，真系咁，当然啦，可能我同你都未必系个小气鬼啦，话晒都唔喺，即系啊，你就系、是，你系头五位个星座嚟嘅小气鬼，咁你应该有。可能有少少自身嘅分享经历系嘛？ 我而家暂时仲未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走出嚟，即系我都会喺度谂下，究竟咩原因令到我会好小气咧？嗱，我喺度谂紧就系咪因为除非可能你曾经对人好，你被背叛，即系嗱、如果我要谂我自己系会小气嘅原因嘅话咧。最大嘅機會可能係呢一個，即係令到我可能咧唔再相信人啊！我曾經對你咁好，你竟然出賣我，跟住咧就開始 唔會信所有人噶啦。 係啦，甚至乎我對於呢一個出賣我嘅人咧，即係你點樣都唔能夠去放開啊， 釋懷啦， 唔能夠釋懷啊。咁、所以咧，久而久之就會練就到一身嘅小氣出嚟啦。會唔會係咁樣樣咧？ 都有可能嘅。咁當然一個小氣鬼係點樣練成？咁可能自己身为一个小气嘅朋友都唔想㗎，咁但係可以即係问下自己其实有咩问题或者有咩过去会影响到自己，或者好似刚才乌嘉伦所讲，即係一啲过去太习惯所有人都要即係服侍自己呀，将自己摆喺个焦点上面，但係当身边嘅人唔系将自己放喺焦点，或者对自己唔系好似平时啲人个个对我好好㗎，但你对我唔好我留住你。咁样或者呢啲咁嘅类似嘅情况啦，可能就令到人习惯咗，就冇咗嗰个容人之量啊，又或者可能系自己系当面对一啲冷言冷语啊，或者一啲可能有少少所谓玩你啊、伤害你嘅说话咧，就会习惯唔得，我接受唔到。你一定即系我唔会放过你啊！有啲咁嘅谂法啦、 我会谂翻起咧，即系其实咧有时候小气咧同埋妒忌咧，都其实几一线之差 啊！ 即系因为两种情绪咧，其实都有啲关联。头先阿 Winnie 讲咧，令我谂翻起有一个朋友。其实咧就唔系因为即系啲人咧对佢唔好啊，但系佢点解会嬲咧，或者佢点解会唔开心咧，就是、因为佢觉得啲人咧。对自己相比起对其他人咧，佢觉得对自己仲系未够好。嗱，佢唔系俾人对得差噶，即系人哋咧周围啲朋友对佢都算系 O K 噶，其实。咁但系佢会觉得就话点解你哋对假设啊唔知啊猪女，喂点解你对猪女会再温柔体贴一啲？ 点解你俾三粒朱古力猪女，但系你俾得一粒朱古力我？ 吓、或者唔系，其实都大家都系得三粒嘅。 系， 但系佢嗰种嘅即系执着咧，就系话你俾佢嘅时候，你对佢有个笑容、啊。 你俾我嘅时候，你系就咁俾我嘅啫，即系其实系讲紧呢一种嘅，即系咁微妙嘅，即系差距嘅啫。咁、但系对于当事人嚟讲，感受就好大啦。因为嗱，有啲人咧，佢对于嗰个嘅执着咧，其实佢唔系因为你。对自己好唔好、而是佢当佢放落喺一个位置就係我同其他人比较嘛。啊、即係当例如话头先举例朱女佢同朱女比较佢因为本身就对于朱女呢一个人呢係有某一种嘅警觉性嘅。咁当佢留意下朱女周边发生啊佢同嗰啲其他人嘅相处呢明明大家都系 common friends 㗎啦。点解嗰啲人对佢好似对自己更加好呢相比之下，咁咧佢就会因为有一种咁样样嘅即系 比较心态， 比较心态或者系嗰种嘅嫉妒嘅心态走出嚟。佢亦都发现自己咧，我真系唔能够释怀，我嗰个气量就系只能够用到咁多。跟住咧，佢就会好执着啦，就会系咁攞把尺出嚟。点解成日都讲小气啊嘛？就攞把尺出嚟度咯。咁啊，睇下究竟点解你哋对佢好啲，对我冇咁好咧？从而咧就慢慢开始令到自己咧嗰个心态啊，个谂法咧系有啲嘅扭曲嘅。即系佢会甚至乎咧，有时候咧佢自己都会即系唔开心啊！唔开心嘅地方就系、是，其实讲真，阿朱女佢点样样都好，对我嚟讲都无关痛痒啫。但偏偏佢就会好唔中意自己，就系成日都希望朱女咧冇好嘢发生喺佢身上。会有种咁嘅谂法走出嚟， 呢个系嗰啲白雪公主入面嗰个皇后嘅谂法嚟。 系啊，真系有噶。其实嗱，佢自己都唔中意，因为我呢一个朋友，佢自己都觉得自己点解谂嘢咁变态啊？有少少个几近变态，或者好唔中意呢一种咁黑心嘅谂法，因为佢本身唔系咁嘅。咁但系当一个人走出嚟嘅时候，同佢自己佢认为将佢放咗一个秤上面有比较嘅话咧，佢就会有咁嘅谂法走出嚟啦。 哦，但系我听你分享呢个故事咧，我觉得你呢个朋友其实都叫做观察力几强，因为佢会即刻分辨到咧，对于朱女同埋对于我嗰、那个感觉系点样唔同啦，同埋佢系对于嗰个朋友嘅关系好上心，我咪即刻觉得好大方啊！即系喺呢件事入面即刻睇到对方嘅好处喺边度咧，其实小气鬼都系有啲优点喺入面嘅。 系咁但系其实我谂可能即系呢一个亦都系出自于即系其他一啲因素啦，可能即系因为我都其实后屘谂翻咧，其实呢、這、一个女性朋友啊，即系。都系因为中意啊，俾朱古力嗰个人嘅。 哎呀， 咁你即系喂嗰、那个啊人派得朱古力，我对佢有感觉，佢对其他女仔都咁好，吓、仲要系一啲有威胁性嘅女仔，咁你又好自然，亦都或者会有嗰个小气嘅浮现，都唔出奇。 系，同埋就算喺男女关系上面，即系已经成为男女朋友啦，好多时啲。巴打咧，或者啲男性咧，都会成日投诉啲女仔好鬼小气，即系好似上网都有啲讨论区，即系十万个激嬲女朋友嘅理由嘅。咁、例如有啲具体嘅例子就系、是，我觉得个女朋友成日都唔记得咗啲纪念日啊，又或者系成日同我玩嘅时候佢嬲猪咁样，咁呢一啲。叫唔叫做小气咧？ 反而纪念日啊，我呢一个可以真系转头讲下，因为纪念日而嬲，我呢个发生男仔身上多过女仔身上嘅话。 乐活 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我谂谂下咧，其实真系唔记得纪念日，通常系男仔大头虾一啲系嘛， 死罪嚟嘅，对于女仔嚟讲， 系啊，即系好少纪念日呢一啲咧，系女仔唔记得，通常系男仔唔记得。咁啊，当然啦，男仔唔记得之后咧，咁嘅女仔啊，梗系会系嬲啦。 明事嚟，你唔记得咗今日系我哋相识嘅第157日咩？ 哇，呢一啲真系好难记， 系啊，好撩楞， 呢啲好撩楞，好难记。喂，咁但系其实嗱，讲真，我觉得咧，即系两个人相处尤其啦。咁一啲嘅小气位咧，有时候真系好自然，好似头先 Winnie 提过一个嘅故仔嘅，就系同其他人之间嘅比较，即系例如可能尤其是系前度嗰啲咧，我唔知阿 Winnie 身边多唔多朋友咧，佢咧就系好介意自己嘅另一半就系接触翻自己嘅前度。 哇！ 即系嗱，唔好讲话系单独食饭嗰啲，系几乎咧系冇可能嘅，就系、是、简单可能就系话接个电话啊，收个短信啊，哇，已经系好大件事嚟。 即系个新年贺年图得唔得啊？ 贺年图，喂，其实都唔得噶，即系佢会觉得咧，点解你会同佢仲有联系？真系噶， 再见亦是朋 友。即系嗱，因为咧嗱，其中一个例子我见过嘅就系咩咧？ 你以为收一个新年图咁简单咩？ 嗯， 佢会觉得咧嗰个新年图背后系有 hidden meaning 嘅，嗰张相系咪有一啲嘅暗示？佢哋之后喺边一啲地方约会咧？嗱，会谂好多啦。当然，我哋即系旁观者听嘅话，就会觉得哇，你会唔会太过阴谋论啊？系啊，谂得太过多 over 晒啊！但系即系当事人、当局者咧。好自然会有呢一啲嘅諗法，因为呢一有呢啲咁嘅状况出现嘅话呢，基本上就係考验佢哋两个之间嘅信任㗎嘛。 嘩，咁但係女仔处于呢个时候咁会嬲猪，其实都情有可原嘅，因为佢对于可能个感情有少少唔安全啦，或者可能我实在太爱你啦，所以我先至咁紧张你一举一动，咁希望我哋嘅爱情可以走得长久，咁但係啊，即系作为男士咁，女仔应该点样去表现到我自己嘅不安啊？咁发脾气又话我小气，咁扮大方，我又过唔到自己个关，咁诶个平衡点应该点样做好咧？ 喂，其实系难拿捏噶，但我身边好多嘅女仔朋友啦，自然反应小气。即系直接系表达出嚟，我系唔开心，因为嗱，通常都系你收到个咁嘅 message， 见到自己嘅另一半咁样，好自然都系会问啦。嗱，先唔好讲系咩态度去问，总之佢会问，咁啊睇个男仔点答，啊唔系，其实知系边个嚟噶啦。咁但系咧，即系知道系边个嚟系一件事啊。咁但系佢会问就系话点解 explain， 即系解释，麻烦你咁样样。咁啊男仔即系点样解释都好啦，咁个女仔都听，嗯哼嗯哼嗯哼，都系嗰啲咁样样噶啦。你啲反应咁样样，好啦，咁有啲女仔咧就会觉得，喂，咁样样我咁样样做嘅话，都未免太过小家，咁于是乎咧，有啲女仔咧就选择就系扮即系所谓嘅大方啦，咁佢都会问嘅，咁但系佢就会讲到自己，唉、哎，我唔介意， 出去玩啦、啊， 出去咯， 食得开心啲啦， 见下啲人咯，咁嗰类啦， 其实都系 friend 嚟噶嘛， 系啦，即系再见亦是朋友啦，咁但系其实咧。呢一种积压咧，嗱呢一下你睇到个问题未爆发出嚟， 嗯， 但慢慢咧就真系会有问题爆发出嚟啦。 个女朋友个内心已经喺度自焚紧噶啦， 系啊，自焚之余，就会将呢一种嘅压力咧，慢慢就会建立喺呢一段关系上面啊嘛。嗱，咁跟住我见过嗰啲嘅状况之后系点样发生咧？就因为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呢个女仔。唔系唔想信个男仔，但系实在太过多即系呢段关系啊，慢慢之后太过多呢一方面嘅考验。其实嗱，之后个男仔咧有一啲嘢其实都唔系关嗰个所谓嘅前度或者嗰啲 message 事唔关事嘅、 嗯。 有时可能真系因为工作为由啊，或者其他啲私人事件出现啦，咁可能咧当下嘅佢可能电话又接唔到啊。又唔可以话到俾嗰个另一半知究竟自己去边度啊？总之解释唔到嘅呢一啲 ，OK？ 出事啦，出事啦！ 咁嗱，就系因为呢一啲状况出现嘅时候咧，个女仔就再多一步嘅胡思乱想啦。嗱、 嗯， 慢慢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谂法咧，积咗上去之后咧，开始咧一开头嘅假大方咧。就变下咧，佢自己又觉得喂，我都洗湿咗个头，但我又唔想自己再咁为难，但系又讲唔到自己嘅真相出嚟，咁咪真系好为难啊！成件事变得 咁，所以其实小气都系有好处嘅，起码你系真实咁表达自己。咁当然其实可以喺嗰个言语上修饰下，例如如果当个男朋友同你讲我想同我前女友出去食个饭啊，咁可唔可以即系例如用一啲咁未？至于可以好大方咁样祝福佢哋啦，咁但系你去边度食饭啊？咁呢个时候男性更加系要醒水啊嘛，即系当你食完饭之后，你一五一十讲翻你食饭过程啊，讲过啲乜嘢啊？咁其实个目的咧就唔系话要供啲乜嘢出嚟，只系希望俾到个安全感个女仔。其实个女仔最想得到咧就系呢一份嘅安全感啊。 我自己成日都咁样睇嘅，即系头先 Winnie 讲一样嘢咧，我其实有样嘢系好 buy 嘅。就好多时候呢作为一个女仔，我情愿你系真小气都好过假大方。即系如果你真实感觉你好 mind 嘅话，你咪讲你好 mind 咯，你讲你好介意咯，好在乎呢一件事情咯。咁嗱，但系我好 buy 嘅地方就系话呢，你表达出嚟嘅时候，你都可以即系调节一下噶嘛，即系冇人叫你即刻成个泼妇咁样样咧喺度啊闹，好似不可理喻咁样样。即系你其实都可以好理性去讨论嘅。咁嗱。 我自己嗱，我自己自身嘅过来人经验啊，即系我都曾经拍过一啲拖，咁有啲女仔真系好介意你同前度有联系嘅，咁、做男仔嘅亦都要识做啦。当喂你嘅女朋友都咁同你讲话，你可唔可以唔好见你前度啊？呢、一个系我嘅底线，你可唔可以先？ 哦， 嗱，其实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即系。温柔啊，軟熟少少啊，嬌嗲少少嘅語氣去同個男仔講嘅話，男人受噶，哦，唔見。 所以其實係女仔係要表達到個小氣背後個原因，我小氣係因為我愛你啊。 即係其實你如果係真係講嘅話，咁嗱，做個男仔嘅話就自然會識做。即係其實我都 buy 嘅，即係有時候咧，如果有某啲嘅死穴，係會可以踐踏到兩個人之間關係。嗱，咁兩個人同時之間要經營呢段關係。嘅话咧，咁就大家都要谂办法去配合咯。咁女士要表达出嚟之余，男士亦都可能就系话啊，原来呢一条系 bottom line 嚟嘅，底线嚟嘅，咁唔好跨过去啦。如果唔系嘅话，最后尾唔单止伤害到对方，亦都可能会搞到自己损手烂脚嘅。 人生两难题、我觉得上个星期可能个题目真係比较浅一啲、做男仔好定女仔好。 係呀、 咁每个性别实系话自己个性别好㗎啦，系咪先。咁所以今次呢一个呢真人真事两难题考验下乌嘉伦你嘅。好，咁就话说呢、這个犯罪情况请勿参考。咁就是你喺公司亏空公款。点、知老细捉到你，咁呢个时候老细就嗌你入房、其实我知道啦，你亏空公款，不过而家俾两条路你、第一条就系、踢爆你，我话俾你屋企人听，话俾你女朋友听，话俾你个仔听，啊唔系，你结咗婚，所以应该话俾你老婆听，话埋俾你个仔听，话埋俾全世界听，你亏空公款，仲要报埋警，拉你去坐监、第二条就系、做我嘅男人。甚至系一个星期咧，同我即系有啲性行为咁样，总之做我性奴咧，随串随到等等。两条路点拣咧？ 我上司系男定女嚟噶？我想知道，我想首先知呢一样嘢先。 我知道男仔嘅话，对于你嚟讲比较难接受。咁女仔啦，咁但系嗰个女上司大你30年，呢、个情况要做性奴。但是可以揞住呢一单嘢唔会踢爆出去。定係你要洗定你嘅8月15日坐花厅。 嗱，头先呢大家听众朋友呢听我问呢个问题，即係好似呢喺度话喂你咁问即係问题，即係话有条件啦、即係如果嗰个系女上司性感尤物，可能呢即係有返几分知识大你少少嘅话，咁你就唔介意。其实完全唔系。我只不过系俾多啲想象空间大家啫。其实我一早已经系揸定咗主意。 係咪、但如果个我个情况嘅话，如果个男上司系金城武嘅话，我都会考虑下。 有啲动摇系嘛。喂，但如果金城武咁样嘅上司，纵然佢真係金城武咁型先算啦。喂，当佢用呢一样嘢嚟要挟你嘅时候，喂，即刻大即係大降 grade 係吧。原本呢个上司可能你对佢都有啲 fantasy 嘅，但当佢用呢一种手段嚟逼你，你唔会即刻对佢完全大失所望啊。 但係金城武喎、 喂， 即刻放低晒所有嘅身段係吧。 喂，唔係，因为我其实呢头先我听你咁样讲嘅话呢，其实我又系即係都唔会话需要太花心思时间去諗就做到个决定啦。就係、前者我一定系选择呢就系、情愿系坐监，或者系俾全世界知道。因为其实讲真，你真系做错嘢嘛。 系 嗱，我而家我教个仔都系咁嘅，即系我觉得咧做错嘢冇问题。即系嗱，唔系话做错嘢，我鼓励啊，就系我哋人生有时候在所难免，真系会做错决定。有时候你做错一个决定咧。接二连三连锁效应，你系会一错再错落去，错到一个位，你终于都要跪低啦。嗱，其实呢一个状况基本上喺人生入边一定会发生，每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都会有。咁但系我教个仔就系话，当你跌低，你真系做错咗嘅时候，你应该系用咗咩嘅态度去面对先。咁而我成日都觉得就系话，既然你真系做错嘢，错之余仲要俾人捉到，即系错得嚟仲要蠢啦，系咪先？ 咁你冇办法唔承认呢个过失噶、哦。咁我觉得喺当下咧，我只可以做一个决定嘅，就系话勇于承担啦。即系嗱，虽然咧系样衰噶啦，即系话又要喺你老婆面前啊，喺你嘅仔面前啊，你嘅屋企人面前要破坏晒你嘅形象。 嗯， 唔单止呢一样嘢，仲会影响到你声誉啊，第时你嘅前途唔知点样样。但系都冇办法啦，嗱，倒好过如果啊，我当啊，我唔拣呢一个，我拣另外一个决定。 系啦。 即系成为啊某人嘅性奴啊，即系做唔知做几耐咁样样先算啦。喂，呢一个系无止境嘅地狱嚟嘅。 系啊，咁但系我而家加一个韩剧情节啦，即系假设如果咧，你系攞个亏空公款嗰个钱咧，系为咗医你阿妈。咁但系如果你踢爆咗嘅话，嗰嚿钱就冇咗咯。但系如果你成为你女上司嘅一个吓。伴侣性伴侣嘅话咧，咁你嗰嚿钱可以继续保住，个男个对方仲会俾钱继续你，帮你医埋你阿妈。 哇，系 呢、這个转折位会唔会有啲动摇咧？ 咁啊会动摇大啲。 用你嘅肉体 吓，即系其实你变咗用肉体牺牲色相搵快钱，即系件事变到系咁样样。 系啦。 嗱，但系咁样样，嗱，即系因为你呢一个好电影情节，咁我用个电影情节去分析嘅话，就系、是、你都要谂一谂，究竟你嘅妈妈会唔会想个仔牺牲色相去医自己嘅病？即系你又要谂呢一啲位，嗱，但系咁，我觉得咧， 你唔会俾你妈妈知道噶。 嗱，其实咧，我觉得咧，你头先个前设咧，其实加一样嘢嘅话，已经系难谂一啲噶啦。 嗯， 就系咧，例如话，先唔好讲，因为头先你嗰个比例咧，实在系太过极端，就系话一个就系你。身败名裂啦，全世界都知道你做错嘢，同埋一个咧永无止境嘅地狱等紧你，你会拣边一个嘛？我一定会系拣前者， 痛快啲， 痛快一啲。但系嗱，如果你讲紧嘅就系话你身败名裂嗰一下，同埋你只系牺牲色相嗰一次，或者可能嗰一晚，又或者系一段好短嘅时间嘅话咧，嗱呢一个就真系难啦。 咦 这个是真的难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就是说这一件事你可以刚才我讲过一错再错嘛。就是说我原来只要再做多一个错的决定的话，可能可以冚到。 撥亂反正啦。 是啦，可能可以撥亂反正。人呢往往就会有这个劣根的。劣根性的。咁咧就系话咧，往往就系觉得，可以过到骨，不如就再偷多一次鸡啦，咁样样。尤其是男人咧，好多时候都会有呢一种咧，即系搏嘅心态啊。嗱，咁我即系如果你问我理性去讲嘅话咧，我都依然系选择前者。但系如果真系有咁嘅 situation 发生喺我身上嘅话咧，好难拣，我都唔敢否定我自己系咪100%可以拒绝啊后者嗰一个咁嘅要求。 所以妈妈等紧你啊，点算啊？ 如果俾你，你点拣啊？ 哇，呢、這个真系难拣、啊，因为处于一喂咁大前提系嗰个男上司系金城武咁嘅样啊，定系点？ 梗系冇啦，你又冇发梦啦，金城武咁样使鬼用呢啲咁嘅方法嚟要挟你咩？ 咁又讲得啱。 一定梗系唔系啦，一定仲要系咧个样咧，仲要系唔试正嗰啲噶啦， 系嘛？即系似系嗰啲平时睇电视剧嗰啲， 系啦，我又唔系星星王嗰种噶啦，一定系嗰种噶啦。咁但系问题，你而家有痛脚俾佢捉住啊嘛，你又有求于佢啊嘛。嗱，咁我已经将个难度提升咗噶啦，嗱，已经唔系讲紧永无止境嘅性伴侣啊，唔系呢一样嘢。 几多次先？ 几多次都好啦，短啦、啊，即系可能一次、一两次、三次，即系可能一次、两次、三次，一次起三次止咁先算啦。 系，咁但系涉及个银码几大先？即系例如我亏空公款，如果我系10万，就要咁样10次8次嘅话，咁计落条数唔啱啊嘛。 唔系，喂， 系啦。咁如果我系100万，咁我即系卖血都卖唔到嘅话，咁呢个真系有得谂。 喂，唔系嗱，首先你讲紧亏空公款嗰件事，佢既往不咎，咁你会点拣呢？ 哇，咁我真係可能好似烏嘉倫咁算啦，痛痛快快，因为真係过唔到自己嗰关啊。好似我记得有一条两难题，我哋之前有讲过嘛，究竟斩手指定係要同你最憎嘅人相处一段长嘅时间，咁我哋两个最尾都係揀咗斩手指算啦，肉体嘅辛苦算得係乜嘢啊。咁我觉得呢个理由可以即係情况可以套用返去我哋而家呢一个状况，就係、是、哇嗰种感觉真係有嘅事。你唔鍾意要带你咁多，仲要系可能永无止境，就算10次8次啊都系一个长时间啦，系咪先？咁同埋呢一个头先一开始已经讲咗，呢个系真人真事嘅。咁呢一个案件呢系真系喺上个月左右啦，喺台湾嗰度发生嘅。咁而呢个女仔呢 揀嗰条路呢又同我哋唔同喎。佢一开始呢係真係应承咗佢男上司嘅条件，即係每个星期即係要同佢男上司进行几次性行为啦，甚至嗰个男上司係 send 埋啲露骨嘅啲情欲短信俾个女仔啦。咁而但係去到最后个女仔係终于忍受唔住，即係我唔想再活于呢个好似地獄咁嘅情景。咁最尾佢係选择自己向警方自首，佢最尾去用呢一个方法去了结件事，即系钱财又冇，个肉体上有损失，即系两难局面输晒。 系啊，即系其实你谂深一层咧，得不偿失噶。所以嗱，一开始应该咁样讲，就系咧，凡事三思而后行，即系咧吓，亏空功夫呢啲嘢咧就唔好做啦。 系嘛，要警世作用，大家千祈唔好做错嘢啊。 系啊，往往系得不偿失噶。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